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系啦，大军阀啦，星期三又系，咁又今日咧就有我 Roger 啦、陶君衡啦、阿龙啦。咪可唔可以话晏啲先嚟？咁就系啦，咁啊，我哋今日就去翻，即系我哋之前有两集太怨读啦，咁就我哋讲翻啲即系我哋本身要讲嘅嘢啦。 喂，有几怨读咧？ 好怨读啊，大佬真系够皮啦， 系咯，即系话 系咯。咁啊，大家都听够皮啦。唉，咁我哋讲翻， 我哋唔系应该话即系你踩我一下，我十倍奉还嘅呢个嘅，八倍奉还， 十倍奉还咗啦， 还够啊，仲想点啊你？ 够皮啦，唉，喂，咁不如讲下你个 friend 陶君衡真系。你上个礼拜咪去咗台湾嘅，即系都系开啲民主书院嗰啲会啊嘛， 系 吓，咁啊又同阿吴以开希即系有见下面咁样啦， 自拍添， 系咯， 你又知 几日上 咗，我都冇 po 上 Facebook， 我都 人吹啊嘛， 哦 ，OK， 喂，我想问下你咧，即系嗰阵时仲系僆仔时代，即系走上北京嗰阵时咧，同阿吴以开希熟唔熟啊？你 熟，我第一次上去北京，即系89年4月。即系春夏之交嘅时候咧，咪、就系见吴以开希咯。 即系五月几嗰阵时候， 去北师大揾吴以开希噶嘛。 哦， 吴以开希亦都系第一个内地嘅学生，即系要求香港人即系支持佢呢个运动，亦都系要求香港人咧用实际嘅行动，唔单止系示威抗议，都系即系捐款嘅咁样。 吓、 所以我嗰日啱啱撞翻去嘅时候，因为我冇机会一路。就即係以前有唔同嘅場合撞到啊開希嘅話咧，我都冇機會同佢講呢樣嘢。我係你 suggest 嗰樣嘢，即係到今時今日，即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即係學聯啊個民主基金咧，都係其實係同吳以開希有份。 咁犀利嘅， 咁所以佢話喂。咁我應該申請翻啲撥款喎、啊，大佬申請翻啲資助咁、啊、樣。 即係你話你應該申請翻啲資助啊？ 佢自己講、哦，因為嗰當年係籌咗1000多萬嘅話，好犀利㗎啦！89年籌1000多萬， 係、 咪？支聯會都係好似籌2000多至3000萬到、 但係即係譬如過咗六四之後，你同佢仲有冇聯絡咧？即係除咗民主書院之後， 唔多，有幾個場合撞到咯，奧斯陸撞到咯，所以唔好淨係話我見肥佬禮啦。 吓、啊，都系仲见埋肥佬希啊嘛， 吓肥佬希啊，咁都有啦，柴玲都有见过噶，咁样系咪 ？OK， 所以唔净系见佢噶， 哦，即系民主书院咁之后就更加多啦，即系佢都有参与噶嘛，系嘛？ 佢唔系好多，因为佢而家搞另一坛嘢嘅，就系、是、叫刘晓波嘅基金会。 哦， 佢希望喺即系全世界唔同嘅地方搞分布咁样， 即系佢都从事翻一啲有关民运嘅工作咁样系嘛？ 少少啦，因为佢而家做 I Bank 啊嘛。 唔系你，唔系净系李乐先做嘅啫咩？ 唔系啊，佢可能见到李乐揾得咁多，佢系走去做 I Bank 啊。呢个我冇问佢啊，我估嘅咋 吓。 咁 啊, 啊, 啊, 啊, 啊，做 I Bank 啊嘛，而家咁你知道佢96年开咗台湾啦，跟住喺嗰边就主持节目啦，咁样系咪？咁、后期就即系又离埋婚啦。而家又即系 录假卡，我好似仲有 系咩？咁我唔知啊，呢、這个咁衰嘢啫。我冇问啊，呢、啲大佬都系饮酒嘅啫，我同佢。 唔记得柴玲定佢， 因为佢而家系。威士忌专家嚟噶，佢话唔知下个月 我真系 B 哥啲 friend 嚟嘅， 系啊， 上嚟做节目啦，冇讲咁多嘢，真系叫 佢叫我声音专栏，真系讲下威士忌啊，屌呀， 系真系，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嚟唔到香港嘛，系咪 嚟唔到香港？ 我先讲个八卦嘢俾你听先，嗱，佢咪试过梅艳芳，即系呢个嘅追悼会嘅时候，佢咪嚟咗香港嘅， 系啦，佢同梅艳芳咪有绯闻嘅咧，其实， 佢话佢交过两个香港女朋友，嗱、我就冇 verify 嘅，因为其实我知佢咧，其实识听我讲广东话就系、是、奥斯陆 exactly， 因为我同佢一齐排紧队，佢喺我隔篱嘅，啱撞到咪一齐行啦咁样系嘛，咁、跟住咧就佢商台打俾我，我就接受紧呢一个嘅即系商台嘅访问，我就我隔篱嗰个人吴以开希，你需唔需要揾佢接受访问咧？咁跟住话唔使啦咁样，即系商台真系实际嘅，觉得即系吴以开希而家冇装啊嘛咁样，咁跟住我收线之后，佢话唔使我做访问咁样。吴以开希咁讲，即系话吓，我话你识听广东话嘅咩？跟住佢话你唔知我交过两个，嗱嗰阵时佢冇讲两个，就话 你唔知我以前有香港嘅女朋友咁樣。咁、哦、跟住呢今次呢我撞到佢嘅時候呢佢因為你好似阿 B 哥咁啦飲大兩杯啦係咪咁佢就直接講啦佢話我交了兩個。咁我就话我都估到系边两个嘅，不过诶、大家无人引证啦，咁样系咪啊？ 咁犀利，我用刘德华同 level 喎。 点解？ 吓佢喂梅艳芳系暗恋刘德华噶嘛？ 就张国荣。梅艳芳暗恋刘。 张国荣系姊妹咁样噶咋？ 哦，唔系讲翻嗰个上一次点解嚟得到香港先？ 系啦， 应该系梅艳芳几多年啦？2003。2003年过身嘅，点解佢嚟得到香港？原来嗰阵时候咧，就台湾同香港都系咧，就喺电脑度啊。 嗯。 系入呢一个嘅申请嘅话咧。就已經可以 approve 嘅， 係 原來梅艷芳過身嘅時候咧，啱啱呢個系統呢、這個電腦系統咧，大概係一個月咁上下， 係， 咁、哦、所以咧就嗰、那個黑名單未擺落去，就俾佢入到， 咁、哦、 偷到雞， 偷到雞，佢解釋咗俾我聽，我終於我明白啦咁、樣， 明白，喂，咁好啦，即係大家都即係對阿陶君衡同埋吳以開嘅關係都有少少了解，不如就 唔係啊，其實我同佢唔係好熟嘅啫， 唔係好熟， 我同黃丹係熟啲啊，但係就八九年嘅時候確實係撞過佢嘅， 哦， 但係後期。再見翻佢係三到四次到，加埋今次應該唔超過五次。 即係廿幾年都係見過 五幕咋， 五次 OK，、啊、 即係四年幾一幕咋、 哦？平均五年幾？ 平均五年幾一幕嘅咋？不過唔係佢 OK 嘅佢，佢、 okay、 依然係即係風趣幽默，依然有翻咁上下即係風範嘅佢就。 OK， 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點解要講吳以開希就即係因為上個禮拜啱啱就即係闖關啊嘛，吳以開希又佢唔係第一次咯，之前都喺澳門嗰度都係用啲。咁上下嚟都係話要見屋企人啊，咁要求即係中國政府快啲逮捕佢啊！ 佢數埋今次應該係第四鑊啦， 即係佢係澳門、香港、 澳門一鑊 係咁試過嘅。 日本同埋美國咧，就係Washington D.C. 就應該係衝入去呢個領事館，就話我而家自己自首啦。 嗯， 嗱，我初時就覺得有少少騷味，係咪先？ 咩騷味啊？ 喂，你明知做唔到一樣嘢，咁你搞嚟做咩啫？ 近排出咗本書嘛。 嗱，我就唔會咁樣估佢嘅。我再同佢講嘅時候，因為其實我今次去台灣咧，其中一個 mission 就係、是，如果諗住就勸勸佢，喂，你搞嚟做乜鬼啊？ 哦，即係你好早就知佢想， 我一早知㗎啦，幾個禮拜。不過呢啲即係風聲，梗係唔好話俾大家聽啦，即係都無謂啦，係咪？ 嗯 嚇、啊，即係話俾大家聽都冇意義㗎，你都唔會走去機場聲援㗎啦，係咪？係 。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明知入唔到境，係。咁你過嚟香港。咁有咩意義呢咁樣，我真係有諗過去睡㗎，不過後尾諗，唉，都係聽佢講下咧咩先。但原來佢係有 point 嘅， 嗯， 因為點解？第一，佢同黃丹嘅 case 唔同， 係 黃丹咧，阿爸阿媽都分別咧係去過美國同台灣係探佢咁樣， 即係都係頻密嘅。 中共係發護照俾佢阿爸阿媽， 嗯， 你有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你先可以申請美國簽證，先申請到去台灣嘅簽證噶嘛，係咪？自己台灣收你都好啦，咁你都連個護照都冇 ，OK？ 咁但係吳以開希係冇啊，甚至乎好多嘅流亡海外嘅文化人士咧都係有，而佢係冇嘅。 點解咧？其實點解佢特別啲咧？ 我聽佢嘅解釋就有兩個，第一，因為佢喺廿一人嗰個八九年嘅名單裏邊咧，其實佢係未服刑完嘅，佢冇服過刑啊，淨係。但黃丹唔係啊嘛，黃丹係兩次都係服刑完噶，喺中共嘅理解裏面，喺佢嘅法律裏面，因為點解咧？黃丹第二次就係坐咗年領嘅時候保外就醫啊嘛，而佢最後尾個刑期完啦，佢都叫阿爸阿媽叫阿爸阿媽走去個監獄嗰裏邊攞翻去釋放嗰樣嘢噶嘛。咁而吳以開希係從來冇服過刑嘅， 係即係佢好早已經離開咗中國嗰批嚟嘅。 佢係最初即係走噶嘛， 地下通道嗰嗰 啲係啊，佢嗰啲係即係黃雀行動，即係走嗰扎噶嘛， 即係司徒華幫佢走嗰啲嚟啦。 有份啦，大家都嚇，咁、啊啊、就所以 that's why 佢第一個原因就係佢點解去，即係佢阿爸阿媽冇，係咪？咁第二個即係好可能嘅原因就係佢冇嘅，因為佢係新疆人嚟噶嘛， 維吾爾人 係嘛？佢就話當年八九年發咗呢份文件去個地方政府。咁就一路都冇喐過。 嗯， 咁你同可能喺北京啊，或者係其他大城市、沿海嘅城市嗰啲嘅處理方法，可能係即係已經完全係唔同咗咯。或者嗰啲係比較寬鬆少少。 即係佢 咁，所以喺佢咁嘅環境裏面咧，佢唔不斷去嘅話咧，即係你諗下佢嚟完今次香港之後咧，好可以咁判斷啦，有五、第六、第七次，甚至乎我都話，不如你改名好過啦。 唔开戏， 系嘛？ 姓吴， 佢话我谂过噶，吓第五次我就 可能容易啲。 唔系我第五次就可能改名噶，系咪？因为第四次，即系你要话俾人听，我 try 过好多次去团聚，同埋佢系有 point 嘅。佢话喂，我嚟投案，我宁愿喺监狱度见我阿爸阿妈，我都要见我阿爸阿妈。 嗯， 系咪？廿几年嚟未见过啦，咁样。咁你又唔放我老豆老母出嚟，咁我唔入去，咁我点搞啊？系嘛、嗯？何俊仁仲好笑就话，不如你偷渡啊，屌咁样。 喂，但系佢呢啲咁嘅抗争行动咧，喂越整越冇咗喎，即系投咗几次就 冇人理喎，咁 系系咯，即系投咗几次就卖几日报纸，今时今日即系半低新闻咁啊，接埋噶咯。 但系你又唔可以睇新闻嚟做指标啊嘛，郎，系咪先？即系你话如果有新闻我就做，冇新闻我唔做，大佬。 嗯 嗯， 系嘛？有咗我就做，冇咗我唔做，咁你好多嘢都唔使做，我亦都判断唔到噶噃。 嗯， 系咪先？所以唔开唔系错得晒，虽然我都觉得即系多鬼鱼噶啦，系嘛？你嘥钱系咪啊？唔系嘥钱啊，大佬，你买咗层飞机系其实话 transit 香港转去泰国噶嘛？佢层飞机系 系啊 系咪啊？咁而家就原机遣翻你翻台湾，基本上就系、是、你仲买贵咗机票啦，系咪？因为你买唔到嚟香港嘅机票噶， 系 啲人讲都 blacklist 咗佢嘅， 唔系。有啲人咪有一個嘅疑惑喺度嘅，就話點解唔以開希唔直接飛去北京？屌，呢個係冇常識嘅講法嚟噶嘛？即係小弟陶君衡買張國泰航空公司嘅機票翻北京係唔得噶嘛？ 嚇， 係上唔到機噶嘛？ 嚇， 人哋喂你去美國，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美國啊？美國嗰啲你一去過櫃位度，人哋即刻喂攞個 visa 嚟睇。 低 combo 去過美國啊，講兩句啦又。 系咪先？即系人哋一定要系攞嗰个护照嚟睇嘅， 人哋代你贼咁办嘅美国。 因为点解咧？嗱，你上咗机咧，第一即系会罚钱之余咧、嗯，如果佢睇漏咗你之外，第二就系人哋都制造咗好多麻烦，因为要原机遣翻翻嚟啊嘛。 嗯， 系咪？咁所以 that's why 佢呢个系好严嘅。所以啲人傻嘅，喂，屌，点解你唔可以唔直接喺台湾买飞机上去北京啊、上海或者广州？屌，佢边度买到啫？买完都好，不过你上唔到飞机，咁佢达唔到。佢本身應該有個目的嘛， 咪咯唔俾你入啊嘛，係咪先？即係你喺即係頭先阿陶君衡已經講咗啦，即係會係航空公司會罰錢，大佬傻嘅咩？係咪先？即係仲要揾多個客。 你哋記唔記得當年咧，老牛啊、鄭家富佢哋反對臨時立法會咧，咪飛咗過去北京嘅？ 嚇 嚇！咁點解佢上得到機咧？有啲人即係可能會有呢個類比啊嘛。不過梗係啦，嗰陣時候有回鄉卡噶嘛，咩回鄉證噶嘛。嗰陣時候咪有回鄉卡、有回鄉證噶嘛。咁你航空公司冇權俾佢上嘅，佢去到北京先收啫嘛， 嗯， 先收回鄉證啫嘛，所以佢上到個飛機噶，個飛機依然係即係 send 佢過去北京噶嘛，咁所以吳耀威係醒啊，佢如果要 go through 香港嘅話，佢梗係唔可以直接買香港嘅機票啦，佢一定要係買呢一個嘅去第二個地方嘅機票啦，就再 transit 啦，係咪？ 但係佢今日點解仲要揀香港咧？即係香港同埋 咁啊，試過唔同嘅地方嘛，大佬。 哦，但係香港 咁你試過日本咯、啊嗯，你試過澳門咯、啊，你試過美國，即係Washington D.C. 咯， 個大使館咯，係咪先？ 係咯，咁你乜地方你都試 Q 過咯？咁你話要話俾人聽，你不斷試啊嘛。哦、即係我有個決心，我係真係想翻去見我老母嘅，我寧願即係。你拉我去審啦，拉我去坐監啦咁啊嘛， 游水快咪得咯， 唔係下次應該試海參崴嘅。 喂，我問多一問啦，即係其實佢係咪真係即係佢心裏面都係因為呢個理由先要咁樣闖關咧？其實 我覺得係，我信佢呢個講法。 喂，咁啊吳以開希， 第一吳以開希而家已經係離開咗文運圈好多噶啦。 嗯， 系嘛？需唔需要借呢样嘢嚟出位咧？我觉得又未冇咁嘅别。 佢依家系即系金融界巨子嚟噶嘛？ 系咪巨子我唔知道。总之就系仲喺 iBank，OK，、 okay. 跟你六条水，系嘛？就专系搞台湾啊、美国嗰啲上市咁样，系咪？ 吓， 咁就第二，喂，佢得一个目的嘅啫。 嗯， 除咗见阿爸阿妈之外，冇第二个目的噶咯。 佢系咪连电话联络书信来往都冇嘅？系 有。 哦， 即系想见真人，睇真人 show 啫。 呢个系好自然嘅一件事。 当然啦，吓、啊。 咁但系当然咧，有人会质疑呢样嘢啦，系系咪就觉得喂，系咪好似郑经汉讲啊，大班讲 系啊， 讲乜鬼啊条友？ 大班唔系讲呢样嘢，大班系话何俊仁点解要接佢翻嚟？ 何俊仁点解唔可以接佢翻嚟咧？个问题就系 佢咪话即系喂，咁如果真系中共真系塔佢翻去投案，你就帮凶你咯。 但系咁，如果何俊仁个角色可以做啲咩咧？唔做， 嗱，老实讲，如果唔系何作人做咧，就系我做嘅，因为我哋一路都唔知佢想拣边间飞机，所以咧我知道佢会嚟嘅话咧，我就同佢即系有少少嘅默契，就话咧何作人你拣 CX， 我拣 CI，OK，、okay? 咁咪实中啦。你嚟香港唔系 CX 就 CI 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何俊仁咁样带佢翻嚟，你有得佢自己过嚟啊？ 吓， 有得带，有得佢自己过嚟，好危险噶。你点知入境处咧点会点样对佢啊？ 会点对佢咧？ 塔佢中联办咯。 唔系嗱，呢个一个可能性啦。第二个可能性就系话，佢完全唔理佢送佢翻去，咁可能佢有即系唔好嘅对待。但我相信香港嘅海关都唔会，即系或者人民运输部署都唔会乱咁嚟嘅。咁但系问题你都要陪佢噶，你有得佢自己条友戆 QQ 咁自己搞啊？即系好似嗰时候佢喺澳门啊，或者系日本或者美国咁自己条友搞啊？你总有人陪佢噶，唔系何俊仁就我噶啦，即系唔系搭 CX 就 CI 噶啦，大佬。即系嚟香港系最频密嘅飞机，都最容易系安排到时间咁。同一個兩制有乜關係啫？唔係我嘅呢個完全係理解唔到，同埋你都要尊重當事人嘅意願噶。佢一定要堅持咁樣做。佢認為我要去探我老母，係咪？如果你話破壞一國兩制嘅話，咁當年周勇軍喺香港即係俾人哋即係拉，因為用咗假護照拉咗翻大陸，即係判咗九年監禁。咁嗰個又係咪啊，大佬？ 喂，既然系咁啊，唔依开希英个假护照嘛，咁即 系佢有谂噶，头先咪讲咯，第一改名，第二攞假护照，第三咪偷渡，所有办法可能佢都会利用尽噶，大佬。 但系佢而家都仍然用紧合法途径。 唔系，同埋香港政府系即系郑经汉讲漏呢一点啦，即系郑经汉都系，唉，你知佢都系乱吹嘅，你都系。喂，大佬，香港同大陆系冇引渡协议噶嘛，即使佢俾入去香港境都好。同埋佢系摸唔到簽證，因為佢喺電腦度撳噶嘛，同我哋一樣啦。我哋台灣，佢攞唔到簽證，所以香港人唔會逼佢入境嘅。但係佢一定要做呢場 show 嘅，係咪？即係所謂 show 咧，我就唔認為 show 呢個係一個姿態嚟噶嘛。即係話我好想見屋企人啊嘛， 嗯， 係咪先？咁你有得佢自己搞啊？你係咪有得佢自己搞先？咁點破一國兩制啫？第一，香港唔可以引渡嗰個人翻內地嘅， 係 係咪？第二期根本佢入唔到香港境，只係可以 transit。That's all。咁同一個兩即係你又誇張個頭，大班即係你想票債票償，你咪票債票償咯，唔使攞呢個藉口啦嘛，大佬 忍好耐啦，想追擊民主黨嘛佢， 我想揾個位入，我係第一正經，我呢啲嘢好叻嘅，好醒嘅呢啲嘢係嘛？即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係咪有得佢先？即係而家你好簡單講啫嘛，咁啊 Michael， 即係你唔好入香港境嘅，咁我陪你翻嚟，你好你同佢 exactly 個 case。喂，咁我又覺得，咁我係代表破壞咗一國兩制咩？你係中國通緝犯啊，係嘛？我真係唔覺得係喎，即係呢啲梗嚟嘅啫。不過講到似層似似層層啦，鄭經翰嗰啲係似層層啊嘛，啱先啦，蘇華審聽啊嘛，嗰啲嘢係咪啊？但係即係嗰個係冇道理噶嘛，咁人哋都決定咗呢樣嘢，咁你賠定唔賠？人哋問你， 嗯，咁啊真係嘅，自己條友嚟好戇鳩嘅，我覺得。 咪第二就係拉不上邊啊，同破壞一國兩制，阿哥。佢點入香港境啊？你臨時發俾佢啊？好啊，你臨時發俾佢啊？咁但係跟住冇引渡協議噶嘛？你過兩關啊哥！ 佢嘅意思即係大班嘅意思係咪咁樣咧？即係佢帶阿何俊仁帶咗嚟香港啦。咁跟住可能香港就 唔係你話俾佢聽帶佢嚟投案，佢好簡單嘅邏輯嘅啫。鄭經翰佢適宜講簡單的邏輯嘅啫。佢話你帶佢嚟香港，如果中共梁振英真係拉佢嘅。就真係送佢翻大陸嘅， 咁何俊仁就幫兇啦。 係啦，咁你咪帶頭破壞一國兩制啊？ 呢個如 what if question 嚟 嘅 啫， 唔係 what if， 而係佢自己設想嘅 procedure。 哦，成環。 但係其實咧，當中係有兩個關卡係過唔到嘅。第一，除非特區政府即時批個簽證俾佢，就係你而家你可以嚟香港啦。第二，你中共要向香港政府講，我要拉呢個人，亦都係會做唔到噶嘛。即係你要上香港法庭咁你冇引渡協議點差樣做啫？ 唔係第三又第三樣嘢嘅，咁佢自己攞到香港 入去中聯辦， 唔係咁佢攞到香港嘅簽證之後，自己搭火車過羅湖咯。 咁但係你過唔到羅湖關嘛，同陶君行過羅湖關一樣嘅啫。 唔係咁佢攞香港簽證，咁佢可以出到境噶嘛？ 佢唔得，佢有台胞證先可以，因為佢而家係中華民國護照嘛。 哦、OK。 系咪？ 咁即系又要喺香港， 佢冇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即系又要系喺湾仔申请噶咯。 唔系，佢亦都可以冲入中联办。第四个可能性就系中联办就话要塔佢咁样，咁唔知用咩方法送佢翻大陆。即系所以我觉得系拉不上边嘅、嗯。即系你要追击民主党，追击民主党老老实实。你点解我唔 Q 中意佢？因为唔接受我啲一百火慢。 就唔需要咧攞啲咁 Q 佢佢唔接受 咁小氣嘅原來 唔係民主黨係唔係呢兩樣嘢民主黨係契弟嘅嗱幫我講一説即係民主黨話唔接受 D100 點解點解要唔接受 D100 因為好似遊論過去即係民主黨幾鑊啊嘛 D100 嗰陣時候即係由 DBC 開始㗎啦。 咁变善多余嘅，咁你一 刘慧卿一路而去嗰次咧，俾阿郑家富系咁抢嗰次， 我嗰阵时就系 DBC 时代嘅 后期，我就唔知点解啦。 刘慧卿小气啫，关 Q 事咩？ 唔系，其实老实讲咧，呢一代嘅香港人咧，即系刘慧卿同郑经汉都系同一代噶嘛。 系啊， 即系所谓女大陆所讲嘅第二代香港，好捻小气嘅，全部都讲一两句说话就唔啱听，就系即系诶，当杀咗佢全家咁样啦，大哥。 吓 ，OK， 系嘛？所以唔系，我觉得所以最后嘅结果就系、是。即系对老共嚟讲咧， 吓、 呢个通缉犯，你又唔差拉佢个头案咁多次，咁究竟有冇效先？呢个通缉令， 嗯，唔系我又想问啦，喂，既然即系哇咁极丑恶啦，即系唔意开气，即系又搞呢个咩啊？嗰阵时咩反革命动乱啊，系咯，咁点解唔拉柒佢啫？佢嚟啦，咪啱咯，咪拉柒佢咯。 唔系，但系阿爷而家好醒噶， 吓、 呢个系政治考量， 孙中山蒙眼咁样嘛 ？P R。喂，佢而家咁样闯一闯关，你最多咪得半日新闻。 嗯， 佢真系好似郑经汉设想嘅破坏一国两制嘅方法，真系拉咗上去受审喎。即系几多几多日新闻啊，大哥？ 应该上到日内瓦噶啦， 即系国际头条啊！扑街， 啲本土派揭竿而起啊！你大佬，你真系走咗向个执法啦、啊，大佬。 唔系，但系好捻鱼皮喎，即系眼巴巴见住个通缉犯咁又唔拉得，即系好似朗尼上礼拜， 唔系佢唔系， 上礼拜到卡尔夫城单都还抢一样，我屌， 即系点啊？ 唔系咁啊，即系 类比先，我咪 边有通缉犯自己走嚟投案嘅先， 过门而不入啊，最重要 系啦，系冇错，过门不入就系咁样啦，一样。 唔系咁，但系一国两制嘅歧视里边，咁你基本上冇印度协议，你咁你点可以滴佢上去啫？ 我咪话好似孙中山咁样咯。 系咪 孙中山喺英国嗰度咪俾人滴咗入去大清领事馆咯？ 咁你咪滴佢入中联办噶嘛？俾佢唔系应该香港俾佢入境，跟住滴佢入中联办。 系啊， 当中联办监狱算啦。 佢之后消失咗噶啦，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啊！香港政府真系。 唉，咁啊，希望啊开气。不过有啲人话佢想抱摸佢本书嘛，系嘛？ 梗系啦， 借呢个机会。 其实个问题系佢出咗书都唔知咯，即系黄丹出咗本《中华民国国史》，我知啊，你睇 Facebook。 佢出埋本自传添。 系咯，唔知喎，但系佢出咗本书都系。 唔系，好似 失败少少。 我见到佢 Facebook 咧有啲台湾嘅美女咧，我真系 OK 噶。 喂，咁开心。 系帮佢买本书啊，跟住话咧，好想等个机会咧，叫我开气签名啊。 咁样啊， 即系依然咧，佢即系有翻一九八九年嘅风采， 咁开心啊！咁啊， 你有冇见过一九八九年嘅样先？即系肥仔希有冇见 过？瘦啲咯，嗰阵时都 OK 嘅， 好多嘅当年 鬼鬼地个样嘅， 好 slim 系咯， 好 slim 噶。 咁下次你去台湾可唔可以黐你去？即系介绍吴耀开俾我识啦。 点解？有咩好着数？ 多女啊嘛，屌 系咯系咯， 人哋做 iBand， 你咪做 iBand 先。 唔使噶，唉， 行过你话香港人咁，你扮啲普通话唔系咁好嘛，得噶啦，台妹。 咁啊得噶啦，你有经验喎，真系。 咪啊，嗰阵时跟社民而去，我都吓见识过下嘅。咁啊，唉，我哋下一次翻嚟讲第二样嘢。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民主派一样暗春， 喂你讲咩啊？你个冚家铲！ 即系呢段说话咧，就令我非常之愤怒嘅。自己做唔到，勉强你都可以鼓励人哋去，但系人哋去嗰刻咧，你就可以赞人，但就唔能够人哋唔去咧，你去讥讽人，呢、这个道德上系非常卑鄙。 残药品，残药品，残药品。 我俾面你，郭永亨，我本来谂住投反对票嘅，你个修正案话弃权算啦。 点解要投弃权票啊？作为一个议员，点解要弃权啊？ 我唔投都得噶，系嘛？泛民嗰度已经九票过噶啦，喺直选个部分系嘛，无关王子嘅，系嘛？ 投弃权票不知所谓，做咩民主议员啊？投咩弃权票啊？一系就投反对票，系嘛？仲同我讲原则大大声，呢系原则问题。 之后咁大，你今日睇打开报纸，屌你乜冇一张报纸登我讲嗰啲嘢？ 系啊系啊， 系咪？我冲啊，冲政府总部，冇一张报纸登我讲嘅嘢嘅喎，系咪？全部登佢哋嗰啲人讲嘅嘢喎。 即系到头来都系欢乐今宵再会噶啦，系咪？咁但系就系恰你香港人冇吉事。如果否决咗个方案，冲入去呢个政府总部，系咪？咁有啲人喺度抽水，哎好啊！咁你带我嚟冲啦，你冲啦咁。我做咩要冲啊？啊！我讲嘅啫喎。 拆咗板。 我讲嘅啫喎。 拆咗板。 我讲嘅啫喎。 拆咗板。 第二，如果十个冲入去点咧？嗰十个俾人哋拉咗，喺一个十八九岁嘅青年，因此有咗案底，成世碌掂，系唔系你黄毓民负责养佢？ 我讲嘅啫喎。 好啦。第三点，如果你企喺议会外面咁样讲，我都唔可以咁嬲。煽动犯法，即系好似呢一个煽动人犯法，煽动工人抗命，每一个政治领袖都要身先士， 都要身先士卒，毁事咗先。 唔会自己匿埋喺安全嘅地方，又去煽动其他嗰啲人， 临危不顾。 我屌你老母嚟噶，啱唔啱啊？系咪先？我讲嘅啫喎。 今次仲结啦，因为今次有个屌你乜老萧喺度坐镇啊嘛，由佢落命令啊嘛，屌你乜仲有个网台啊嘛，日日做节目就喐你，系咪？咁我梗系反驳啦，我梗屌你老母啦而家，系嘛？ 你讲咩啊？ 傻傻地嘅你都。 其实即系如果人冲咗落去，咁佢咁于是咧，佢做一样好激嘅嘢，佢变咗英雄啊嘛，佢用心就咁卑鄙啊嘛，即系咁样啊。而是你而家講緊嗰啲嘢，係讥笑人哋用激將計激嗰啲人，想喺出面播激嗰啲人衝入去，嗰啲人衝入去可能就犯咗法，你就做英雄。包括所有建制派現在內，冇一個人卑鄙得過黃毓民。 政治一日都延長，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緊要嘅係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逢星期一晚九點至十點，新減肥。 黄毓民答辩嘅时候话，当日喺修顿中心外面嘅街站呼吁一齐行上礼宾府，只系一个口号，想做势，唔系真系要行去礼宾府。 我讲嘅啫，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 大军发。 第二节，咁啊，我哋讲翻啲本地嘢先。咁啊，礼拜六咧，即系。都發生咗一單咧，即係都幾恐怖嘅嘢喎。 不幸啫，係嘛？ 都幾恐怖。我即係拐子佬呢啲，我細個嚟講即係都市傳說嚟啊嘛。即係老豆老母嚟兇你，嗱你再喊就有拐子嚟捉你啊，咁樣嘅啫嘛。咁點知係 我都有喎、啊、呢、這個經驗。 係啊， 你再曳啊嗱，等拐子佬嚟捉你嗱咁樣、 啊。我以為你話真係俾拐子佬拐。 係咯、啊，好本土噶嘛呢、這個都市傳說啊，唔係講笑。咁又即係禮拜六，即係大家知啦，即係九龍城就即係有個 B B 女俾人拐咗去啦。咁啊，就話有個咩啊，粗大陸口音嘅 講廣東話，唔係講唔鹹嘅廣東話嘅女人，就走去同嗰、那個 一對男女係啦， 係啦、啊。就走去同个媽媽問路，跟問完之後咧，咁佢就發現個 B 女唔見咗啦，咁樣、事件就揾，而家就揾到第五日， 啲人 開始啦，啲人開始懷疑係個阿媽生埋個女，然後慘捉賊咁樣嘅。 依家就講到即係因為 幾醒喎呢個阿媽， 點解咧？ 喂，我第一個聽呢個講法，因為星期六我已經離開咗香港啦，所以我冇跟咗香港新聞好緊啦，但係翻到嚟咧依然係講緊呢一段新聞噶嘛。 係啊， 喂呢、這個阿媽唔醒。喂，所謂粗普通話口音，唔鹹唔淡嘅 廣東話 係佢講出嚟嘅啫。咁佢咪攞到呢一個嘅社會嗰、那個即 係怨氣、 怨氣啊， 關注 氣氛咯。 咁李嘉誠都係粗埋啲唔鹹唔淡嘅廣東話嘅啫。咁我俾李嘉誠拐冷咗個細路去唔得嘅喎，呢家嘢真係。 唔係，所以我覺得奇怪。嗱，我第一次咧，即係喺台灣嘅時候咧，我睇 Facebook 咧就見到阿雲哥 嚇，佢點樣啊？ 就是、 國師 唔係國師就係 forward 呢件新聞咯。 咁個個都 forward 㗎啦。 但係嗱，我完全冇知呢兩日嗰啲細節住嘅，咁我已經覺得喂唔係啊嘛。即系唔需要咁系嘛？嗰件事系一件不幸事件，但系同宗族应该理论上冇紧关系噶嘛？系嘛？有关系啊？ 关事噶喂！你谂下喂，即系香港啲鬼子佬来来去去，除咗精神有问题， 冇啦！而家香港冇鬼子佬啦，系嘛？ 香港冇鬼子佬，啲精神有问题嘅人，或者会即系捉个 B B 走去，好话唔好听，当 Mary 公仔咁玩咧，冇人知噶嘛？系咪先？咁但系问题更有可能嘅系大陆咁庞大一个鬼，即系个人口贩卖市场，仲唔系大陆佬做嘅？ 唔係，但你覺得合乎成本效益咩？喂，如果內地嗱，我唔知價啦，十萬八萬嘅啫， 買貴啲嘛可以。 第一個市場係大啲，係咪？大內地大把啦。如果你講細路嚟講，起碼多過香港啦，係嘛？即係如果市場嚟講，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喂，你要過關喎，哥，唔通你偷渡啊？偷渡你唔使俾錢啊！嗰個搭嗰個船 大飛噶嘛， 幾嚿水啫， 幾嚿水點止啊？如果你搭大飛嘅話，大哥係咪？即係你完全你諗下呢一個創作呢個故事，基本上都係唔合乎即係經濟上嘅邏輯噶嘛？ 個集團有全面嘅配套噶嘛？咁就大飛佢個集團自己本身， 我屌，真係吹漲喂！同埋喂，你有冇睇過咧嗰啲偵探片啊？偵探片裏面咧有個故事啊嘛，佢成日都話標心通常係咩人做嘅？ 熟人咯，兇殺案都係啊， 啱啦， 係啊， 熟人基本上有啲人話係即係七八成以上都係熟人做嘅，即係而家我老笠咗 Roger， 跟住同佢阿媽就係攞錢嗰啲咁樣。佢呢個 case 係 more or less 嘅啫嘛，爭啲就當然即係唔可以完全類比，但係起碼我知道你幾時出入，係咪先？我知道即係你有冇錢。但當然啦，佢而家唔係要錢啦，我要細路啫。咁我都要知道幾時出入先啦。咁我周街撞啊，周圍撞有冇細路啊？係咪？你唔係熟人做，係好難做得到噶嘛。所以差佬一收到呢啲咁嘅標心啊、搶人啊嗰啲咁嘅案件嘅時候，一定係從佢身邊嘅人着手。你都唔使旨意諗啊。所以嗰條我咪即係我翻轉頭就話你嗰個女人醒咯。突然之間講一個咁嘅故事出嚟。就話一個粗唔鹹唔淡廣東話嘅人，咁即係話拉唔到啦，嗰人可能已經走 Q 咗啦，咁但係人哋醒㗎嘛，點樣過關啊？ 嗯， 你抱住個細路又冇身份證又冇出世證，點過關啊？又 咁我意思即係話佢一開 你真係 有拖劫㗎嘛？嚇， 唔係拖劫都要過 X 光㗎嘛？依家 過 關係咪先？ 唔係咯，你擺個細路喺度拖啊？傻嘅咩，大佬？ 即系个意思，意思话你话呢、這个，即系如果真系佢老母做，咁佢老母就即系都识少少。 我冇话佢老母做，但系我知 个意思就系话 佢老母系高登人咯。 唔系，即系咁佢都即系识少少呢啲犯罪学嘅好基本嘅知识。 唔系我话佢唔识啊，但系佢知道香港嘅社会现象，就话好容易咧将个 attention 咧 put forward 咗，变咗咧系啲蝗虫，即系虫虫搞嘅咁样。 啊，你都承认呢啲虫虫咧，真系。 我承認，我點唔承認佢重重啫？係嘛？唔係容易啊！即係呢個一個即係好便宜啊嘅解釋嘅方法同分析問題嘅方法嚟噶嘛？有乜柒嘢都賴佢啊啱噶啦！而家屌你乜樓價貴又賴佢，屌冇床位又賴鳩佢，教育冇學位又賴鳩佢，最撚容易噶嘛呢個方法？ 即係當年希特勒火燒國會案。 但係你睇翻 case by case 嘅時候，再細心分析嘅時候，佢就 part of the problem， but not all of it。唔係呢個一定係事實啦！屌，即係正如即係啊，講翻上一次我哋講嗰邊講過一樣啫嘛。你個源即係咩啊？ 源頭搞人 係嚟訪問題嘅核心。屌你咪講笑啊嘛！即係你細心分析嘅時候係有問題噶嘛，大佬。即係呢啲便宜嘅分析同埋便宜嘅講法係容易嘅，係咪？亦都抓到人嘅 attention 嘅，攞到人嘅情緒嘅。但係呢個係咪事實嘅全部咧？就唔係咯。 嗯哼。 咁你好似嗰陣時候都係㗎，我最近我唔知聽邊個講，佢話港大有個女生係嘛，內地人嚟嘅，做 Big Four 嘅，即係我啲行家咁樣係嘛，即係佢俾人車死咗，咁啲人 幫車死咗只蝗蟲，咪普天同慶咯， 咪跟住啲人係幫個司機 defend， 幫個司機 defend， 我唔知嗰啲係咪人嚟㗎啦，喂，嗰、那個係黑人又好，嗰、那個係漢人又好，那個西藏 即係新疆人、歐洲人都乜乜差人都好啦。大佬佢俾人車死咗，你唔係用一個咁嘅宗族嘅方法嚟去分析個問題。 首先一個問題，香港人幫翻香港人，你係咪香港人先？ 幫香港人點乜嘢先得㗎？喂，大佬佢殺人放火，我又幫佢乜屌？你真係～即系离晒谱啊，系嘛？ 系咯，咁要问下 Michael Mo 喎，即系你都本本地土啦，但系即系 我都好本土啊，大佬冇扣好似啊，大佬。 我知，咁我要问下 Michael Mo 先，佢少讲嘢啊嘛，咁其实即系如果呢啲嘢，你点剔晒咧？其实， 喂，我呢单即系我星期六先翻嚟香港啦，我冇点跟啦。 我星期六先飞啊，我可以同你前后脚继续。 咁所以即系我又冇点跟呢一单新闻啦。咁但系我可以即系整一个类比嘅，就系、是、其实啱啱英国咧就发生咗一单揭发30年嘅呢一个拐带案啊、嗯，即系一个屋企嘅户主咧，系将马来西亚裔啦、英国本土裔啦，同埋呢一个唔知咩人啦，总之系三个人咧就禁锢30年。 我睇过呢件新闻， 系啊，咁咧嗱，即系有冇关即系宗族事啊？咁摆明系冇乜嘅，系咪先？虽然有唔同嘅 ethnic 喺里边啦，系咪先？咁只可以讲就系咧，呢啲咁嘅即系 kidnapping 啦，或者 forced disappearance 啊，咁系。即系边度？首先第一边度都有先嘅，即系大家要不得不承认呢一样嘢。咁如果承认咗呢一样嘢嘅话，其实你可以撇除好多 ethnic 嘅因素去睇，究竟成件事系点嘅样。咁如果你话呢几日咁样 put forward 去睇呢新闻嘅话咧，咁我觉得好难下判断系咪一个即系拐带事件啦，系咪先？吓、啊，即系纯粹拐带，又或者系贩卖器官，又或者咩都好嘅事件，咁、嗯、其实到依家都系表面睇都系 no evidence 住噶嘛，即系但我就一个问号啦，讲真嗰句，我俾唔到任何嘅结论啦。 而家 message 好简单， 但依家就即系好易睇到啦。其实 唔系好易睇到系点样咧，就系、是、将个问题咧，尤其是 Facebook 啊， 嗯， 变咗左交同右交嘅问题。 左交冇得点讲嘢，其实。 我唔知啦，因為我冇細心睇啦，我幾日唔喺香港啦。但係你成日將呢個問題變成係左交同右交嘅問題咧、 嗯， 其實咪將個問題嗰個分析個框架係即係太收窄嗰頭咧， 同埋 太狹隘嗰頭咧， 同埋呢個係一個人性嘅考量嚟噶嘛？你真係唔見咗個人啊嘛？係咪先？即係呢啲嘢冇關就係、是、即係經濟左翼或者經濟右翼嘅意識形態嘅問題嘛？咁啊，真係一個人一個道德嘅問題嚟噶嘛？咁你即係用，如果真係用即係經濟左翼右翼，即係依家所謂左翼或者右翼嘅框架啦，香港去分析嘅話，其實 冇關係嘅。 係啊，你係咪你？如果你都係彰顯人性嘅，你一定揾翻個 B 翻嚟先。 咪就算右翼嗰啲人都唔係講人性啊嘛，即係你所謂啦，右交啦，你係咪講人性先？ 都講 佢有佢唔同嘅分析方法同邏輯啫嘛。佢所謂相信，即係用翻 Michael Moore 講啊，唔好講啊梁安琪嗰種左右先啦，我講翻。即系传统嘅左右嘅方法点样分析？就喺经济同埋社会政策或者公共政策上边，系究竟相信自由市场定唔相信自由市场啫嘛？系咪？ 政府 take 咩 role？ 系嘛？政府应该系有个即系 role of the government 嘅问题啫嘛？ 嗯， 有乜关系啫？佢用一个唔同嘅分析，即系佢赞唔赞成最低工资？右翼嘅人就话：咁你只系会制造变成最高工资，或者令到更加多人失业。系嘛？你或者你更加多嘅福利嘅时候，你更加会养懒啲人。但系左翼嘅讲法就唔系，我哋相信人嘅价值同埋人嘅尊严嘅。That's why 咧呢一啲咁样嘅小修小补，其实都系保障紧你资本主义嘅制度嘅。喂，其实两班人其实讲紧嘅嘢，只系个具体执行嘅措施上面唔同。当然你话即系美国嘅右翼，咁当然啦，佢梗系反新移民啦，佢梗系反啲少数嘅族裔啦，因为佢觉得佢侵占佢自己嘅利益啊嘛，系咪？所以美国嗰啲名嘴啊。即系香港以前咧奇怪，即系郑经翰点解做到名嘴，佢阻到底噶嘛条友，系咪？咁但系个问题，美国嗰啲名嘴全部都系反呢啲噶，全部都系反新移民嘅。我后期一个分析嘅，我后期谂过，因为点解咧？你个人嗰种自私自利咧，即系 Adam Smith 嗰个讲法咧，就为咗自利能够促进即系整体嘅利益咧，你都要除咗 Adam Smith 之外咧，你都有其他嘅 justification。 嗯。 蝗虫论就系其中一个 justification 嚟噶嘛？吓、 嗯 啊，喂，嗰啲系我嘅大佬，你唔好乱咁攞啊，大哥，你唔好分享我啲资源啊，你唔好攞。 所以依家啲人就神经过敏，你一出呢单嘢就 咁咪过火嘅， 系咯。 因为我觉得个包仔系表错情 啊， 即系从呢单嘢里边咧，其实露底啊， 嗯， 即系我就话你唔可以用一啲咁 cheap、咁便宜嘅分析方法嘅，即系你每一个问题，嗯、即系总有好多嘢系牵连在内噶嘛，你点可以将一嘢就话，因为嗰个系屌。是粗不咸不淡的广东话而已。 我就唔知嗰啲係咪離地嘅基層定離地嘅中產，你問我就。 嗯。 因為點解呢，你真係去過我哋啲觀塘大仙區啲茶餐廳，你真係入下去啊。屌十個有九個 waitress 同埋 waiter 都係佢唔鹹淡嘅廣東話嚟嘅大哥。係咪食啲嘢餐嘅呀，咁嗰啲梗係嚟㗎大哥。係咪你唔嗌人唔通，屌你都趕佢走啊，屌你攞個身份證睇下你住咗幾年大哥。 最有錢嗰班鄭裕彤啊，李嘉誠都唔淡唔鹹唔淡㗎啦。 挑布唔淡。唔淡唔淡啦。但係香港政府今次呢係食住呢個勢。你有冇發覺呢 Michael？ 完全食住呢個勢。 這個觀點係。 喂，第一佢攞到香港人即係嗰個反內地嗰種情緒，即刻做嘢。係咪即刻，喂有幾可啊， 就搵極就即刻。 喂，第一地毯式搜索。 喂，第一先出重案組喎，都慢咗喎。 慢咗少少啫。 梗係慢咗，有梁振英喺度。 喂，你逐個逐家逐户喺度做問卷，攞相嚟做訪問，跟住攞返晒錄影帶，亦都話返俾傳媒聽。喂，佢今次係 serious 嘅 喎。 唔係，諗黎棟國不嬲都好識呢啲咁嘅 PR 功夫嘅，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佢有轉移視線成分，你覺得有冇？ 我覺得佢係要有個姿態出嚟，俾佢自己覺得佢，即係俾人哋覺得佢係有做 緊嘢 啊，係咪先？ 我 defend 緊本土嘅利益嘅。 尤其是黎棟國，其實佢由做副局長開始咧，到依家佢都好識呢啲咁嘅 PR 嘅。由菲律賓嗰陣時咧，到依家都係咁。咁所以其實我又唔覺得奇怪。即係我覺得從仕途論嘅話，我覺得佢咁樣去可能係叫做有啲 CY 黨嗰刀喎，係咪咧？ 咁佢可以為自己着想， 唔係佢都預計到嘅。特區政府如果你有心戰室嘅話，你會點做呢？ 嗯， 咁你預計到嗱，例如即係出呢一、這個嘅海關呢、這個廉政公署處嘅專員嗰單新聞係嘛？嗰條傻佬叫咩名啊？寫成個 湯 顯明嗰條傻佬。系嘛？即系买呢、這个买酒嗰单嘢， 茅台 茅台事件咁样。喂，咁你明知出呢啲新闻噶啦嘛？系嘛？跟住李飞又嚟咗咧，系、 嗯、 嘛？你转移香港，同埋呢件新闻系 juicy 噶噃。 嗯， 飙心呢啲新闻，你谂下系喺电影嘅桥段里边。 系啊，个个依家啲高登仔福山亚治上身啦，个个都系神探伽利略啦，依家 系咩？ 计啦，个个咪喺度估咯。好鬼劲啊！高登仔嗰阵时试过揾翻个失踪人口翻嚟噶嘛，帮警察好坚噶嘛。咁所以即系佢哋今次咪都系估咯。有人咪 post 咗咯，即系佢哋已经好早已经知道，即系应该可能都系老母或者老豆做，未必系大陆人做啦。即系因为点解咧？就系话即系犯罪，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你表达紧自己嗰阵时，即系譬如好似陶君咁，你同我讲一单嘢，即系好似头先我同你食饭倾偈咁啦，你会用好多，即系你会尽力令嗰个人明白噶嘛，你会用好多身体语言去讲噶嘛，啊，那个老母唔系，好冷静，又冇乜即系特别嘅身体语言咁样样，咁就即系佢哋又开始估啦，咦，可能真系未必系大陆人做，可能真系吓、啊、老豆老母啊，或者佢哋家庭纠纷嫌疑多啲咁样样，系、啊， 咪系咪？期间有啲即系报纸传媒咧开始爆佢屋企人嗰啲时候咧，啲人呱呱嘈啊！ 咁我觉得冇问题，呢个系警方嘅调查方向嚟，咁你做 呢个亦都系新闻界里边报道新闻嘅方法嚟嘅，越 juicy 越好。 唔 系呢段新闻系 juicy 噶，即系有质有味噶， 但 都值得大家跟进落去噶，因为成个剧情嚟噶嘛。 但系啲人 等于睇剧。 系啦，冇错啦。 有啲人话 side track 咗嘛，喂，梗系要集中针对翻大陆人啦，大佬。 咁 啊，成班黐线噶嘛，佢哋觉得。 搵唔到大陆人出嚟啊嘛，我都想，因为呢个最便宜嘅方法啊嘛。咁你咪串你自己嘅故事落去咯。喂，但系你翻翻去，我今日先追翻嗰啲新闻啫。第一，又好似话有黑社会背景啊嘛。 系啊，个老豆 有两个老婆啊嘛，又争吵过啊嘛。喂，呢啲够 juicy 啊，大佬，呢啲咪无线剧集里边经常有嘅。 系啊。 七十年代噶咯，个老母系二奶咁样加变咁样噶， 系啊，咁人哋做咩环保斗嗰啲成噶嘛，咁有钱咪即系玩得起咯，咪 唔系？同埋呢一件事系啱啱好就系即系打中咗香港人睇八卦杂志比较猎奇式嘅心理啊！咁、你就系咁跟住嗰啲戏睇，尤其是大家嗱，依家喺度闹紧啦，系咪先？即系电视台冇嘢睇嘛，冇嘢好睇嘛，系咪先？咁年尾啦，有咩港产片好睇啊？冇，咁有咩睇啊？咁、嗱，香港啲真人 show 又好差啦，係咪先？咁呢啲就係接近真人 show 嘅嘢，係有少少無良嘅呢、這個咁嘅分析或者嘅角度。咁但係你知香港人最鍾意睇人咩啦？ 扑街啦， 憎人富贵厌人贫啊！ 咁所以 扑街即系两个字，咁简单，广东集。 咁所以就诶， 咁啱就係拿中咗呢個獵奇心理，咁啊可以擺多幾日報紙，買多幾日字啊？ 再加埋啲本土意識性咁樣啦，係嘛？係咯。 唔係，但係我覺得本土意識喺呢個問題上面有少少表錯情咯、 嗯。但我 即係你用一個分析方法去套喺唔同嘅事件裏邊 ，sometimes 係可以。But not always 啊嘛，大哥。 但我都明白。 咁你不如我用一個分析方法啦，所有嘢嘅解釋都係太陽東邊升起啦，屌，係嘛？太陽東邊升起，所有嘢都會發生噶啦。 嚇！ 咁咪唔係我永遠全中咯，大哥。 嗯。不過我反而又即係我未必認同咧，但我又理解即係佢哋點解會咁諗咯。即係 佢有咁嘅 sentiment 係合理嘅。 係啊，即係我會理解。 唔係呢個 sentiment 我都分析過好耐嘅。即係我唔知在座邊個係本土少少啦 ，Michael 好似話 Michael 哇係嘛，咁唔揾佢嚟做節目幫我頂下嘛， 係啊，費事俾我。 喂，呢個 sentiment 係容易理解嘅，即係第一，你香港嗰個一國兩制其實已經係大家破曬產嘛，你睇下許仕仁， 嗯， 係嘛，今日發生許仕仁， 我破咗產啦，佢真係 係嘛，佢真破產啊嘛，喂，你有冇想象得到？一个曾经做过政务司司长嘅人，唔单止系破产咁大镬，仲系咁样官商勾结法噶。发展咩土地嘅时候，话俾即系个发展商听，跟住喺度自己即系收钱。虽然未定罪吓，虽然未喺即系 criminal case 里边，即系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但系你听完出嚟之后，匪夷所思啦，系嘛，大哥？ 嗯， 系咪先？第二，你香港唔单止政治上嗰啲问题啦，你咁过去咁多年以嚟嗰、那个。即是对法治嗰个蚕食检控啲示威者，再加上即是你攞返汤显明嗰个 case 都系啦。喂，以前英国殖民地嘅廉政专员会唔会咁样去宴客㗎？请不同嘅政府，即是英国嘅不同政府部门建立自己嘅关系，攞 OBE 分咸啊。攞 CBE 啊， 好似大陆做緊生意咁样，成件事又好似。 英国老师睇唔起你啊咁样。 唔系，第一你喺政治制度咁样 erode 法。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即係完全係最大嘅問題，但係大家都搏唔到啊！咁我哋就 case by case 嘅，你咪插佢咯，係咪？第二咧，經濟上邊，喂，而家你上中下層都受到影響啊嘛，上層就同你炒樓，屌、你咪炒到，即係我而家租住嗰度咁樣，你都700,000、800,000咁樣，你黐線嚟啦！800尺咁嘅地方，大佬 藍田啫，大佬。 唔係，雖然地段上蓋物業，咁你發達啦，大佬。你買完之後，大佬喂一世人咁樣都去工，就係嗰啲大陸佬出嚟炒，阿哥係咪中層？咁你輸入專才，屌你咪攞撚曬嗰啲工。基層就壓曬，原本我哋冇人做嘅啲工，為要俾多1-2千蚊先人先肯做嘅，屌！而家又做埋佢，唔係，所以佢嗰個 sentiment 係明白嘅，我完全係理解嘅。但系唔系即系单单都系咁样分析噶嘛，大哥系嘛？连老个 B 都系咁样分析，大佬就好大问题噶咯。 神经过敏咯，我理解咯，即系我又唔会话太批评咯，自己就 发泄唔到啊嘛。同埋你同一时间发生咩事？即系阿土，你头先讲过啦。喂，李飞嗰单嘢，许仕仁嗰单嘢嚟紧，啱啱冇提啊。郊野公园嗰单嘢咩？所罗盘啊， 白立 啊，嗰啲地方卖 Q 晒俾大陆佬噶嘛？喂，我无力改变啊！我唯一改变咪就系发泄，我系透过即系失踪阿 B 嗰单嘢针对大陆人闹完咪算数咯。 嗱，呢一样嘢又衰，即系咧好多时咧，我哋即系讲闹紧啲网民啦。另外一样嘅，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点解你闹完唔出嚟做下啲嘢嘅咧？即系闹完之后你唔闹完就算噶咯，咁之后第二日又继续生活继续闹噶咯。你唔系出嚟呢个现实社会又好，或者你可能喺网上闹之余，你有啲嘢系更加进一步去做。 咁你做咩咧 ，Michael？ 我如果你代表佢啦，我当我质疑，咁做咩咧？封关。嗱，我如果你问我对 fundamental 嘅问题就系、是、香港同内地嗰个经济融合唔好走咁快， 点样唔走得快？你谂翻转 冇得翻转头噶。当然啦，正如当年陈方安生咁讲嘅啫嘛，你要捍卫香港嘅一国两制嘅话咧，就喺经济上面咧，你唔好完全 dependent on 内地啊！你而家 dependent 内地，你翻唔到转头啊！ 你要 即系而家啲人系冇谂到呢个问题嘅，即系佢冇谂个 consequence。而家收扑街。喂，大佬，几多酒店要执啊？几多酒店嘅员工冇嘢捞啊？ 条广东道点算啊？ 系啊，嗰啲铺头点算啊？跟住你资产价格一跌嘅时候，咁点算啊？系咪？佢全部一齐揽住食。喺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嘅时候，喺最初嘅时候，你就一定 stop。你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即系万劫不复嘅地步，就系你嗰个鸡肋啊！ 你要自由啊，仆街！你唔捻要佢又死，系咪？你封关啊，唔得噶嘛， 唔系好简单解个问题咧，即系问阿土问我嘛，究竟即系本土派可以做啲咩啊？咁好简单嘅就系、是、唔去华润啦，系咪先？即系你即系华润平几蚊咁样，咁你 唔好睇奥运啦，屌捐我成攞金牌， 系咪先？即系就算贵几蚊咁，你都要坚持你去呢、這、一个吓成哥。或者系，系咪先？有啲坚持要 阿信屋， 或者系英姿，系咪先？诶，阿信屋咧，有人会质疑啊，因为佢吓系民建联支持者嚟噶嘛。 但问题佢卖日本嘢啊嘛， 诶、都 睇过日本 A V 噶啦，唔争再食埋日本薯片啦。 咁唔止嘅，佢都摆 D 一百嗰啲 newsletter 喺嗰度嘅，唔系 咯， 即系好多嘢嘅， 都大镬、啊。Tesco 冇喺香港有分店、 啊，就算 Tesco 系啊，之前啊， 我一个个人亲身经验，我会计师楼如果唔收内地嗰啲。重嘅生意， 咗九年啦。 屌你咪执咗几年啦，仆街！屌我唔系靠做佢嗰啲喺香港开嘅公司做 offshore claim， 即系所谓离岸免税嘅话，屌你咪执咗好耐啊，边生存到咧，大佬？ 嗱呢样嘢咧就系讲紧大家嘅骨气啦，即系香港人，香港人冇骨气去挨穷，或者喺呢一个即系我哋迈向呢个产业多元化或者经济嘅 diversity 嘅时候，可以忍一忍咧。有一忍痛咧，冇嘅。OK， 香港人忍唔到。 冇咁远啦，就系讲熄机啊！依家黄子华个新剧一出，咪大家攞个藉口又开翻电视咯。 呢种 长就系咁样样，就系嘥气。 因为嗰个系黄子华咁系嘛？ 冇错啦。 香港人有骨气，一早推翻咗梁振英啦。 Michael 嘅 废话， 即系我接你啦。咁样星期六系咪先？香港电视职工会嗰班人又翻去广场啦。大家谂下几多人啊？会 吓、啊、又翻咗啦咩？ 升今个礼拜六， 你连翻你都唔知 翻咗都唔知系咪先？我冇睇啊。 之后网上依家日日就喺度 cap 紧黄子华嗰套戏嘅 capo 系咪先？仲有细细粒嗱，我冇睇过套剧嘅，咁但系我成日俾人洗版，系咪先？咁即系大家当时话哦，万千熄机嗰种气势，嗰种咁嘅 determination 去边咧？我话包 determination 系 咪先？ 一个礼拜都唔够。 唔系，我觉得两个层面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嘅。如果我系本土派嘅话，即系我，但我唔系咁癫吓，唔系嗰班好似黐成咁啊，系咪？ 杀特佬， 唔系嗰啲系完全系即系影响晒大家作为一个现代人。嘅 image 嘅嘢， 系系系， 即系第一，你喺 policy 上面你可以做得到嘅。 例如咧， 喂，即自由行，咁你咪限制咯。喂，你估对香港人好好啊？系咪先？全部都系沙沙，全部都系金铺，全部都系药材铺。 嗯， 原本我应该有嘅，你谂下，我喺黄大仙更加清楚，因为我黄大仙有黄大仙庙啊嘛。 嗯， 咁咪隔篱全部都系嗰啲嘢嚟嘅，大佬你搞 即系话，哇！你做紧区议员嗰阵时候已经系俾黄大仙俾蝗虫入侵噶啦，已经系。 咪梗系啦，大佬 咁夸张， 所以咪输咗。 大部分唔系唔关事，我反领会噶嘛，仆街系咪啊？ 真系睇 喂，你去到黄大仙嗰个农场中心，嗰、那个农场嗰个商场，喂，嗰度已经唔系 serve 紧嗰黄大仙上村或者上下村嘅街坊嘅嘢嚟噶啦嘛，大哥，就头先我讲咗几样啊嘛，唔系药材铺就系、是、呢个金铺，唔系金铺就系呢一个嘅呢一个嗰啲咁啊卖纪念品啊嗰啲支持类嘅嘢，大佬，已经唔系同我社区有关啦。咁你喺 policy 上面系咪要做嘢咧？第一自由行咧，咪要限制。 嗯，但系个问题系， 但你唔好屈我哋啊！不过佢冇屈我乜，就系屈嗰啲傻佬左交啫，系嘛？即系我梗系赞成限制自由行啦，大佬你 accept 得到先？但系问题你点样限制几多？你咪有数计噶嘛？你嗰阵时候话搞自由行嗰阵时候，嗰班傻佬，即系中资又好，外资又好，屌，全部投资晒喺酒店扑街。喂，你而家玩我啊，大哥！ 系啊！ 你突然间全面 stop 啊！ 系啊！你望下铜锣湾附近啲酒店，你就知噶啦。绝大部分所谓嗰啲西方酒店 branding 咧，其实都系中资嘅。佢哋系买咗 franchise 喺香港，系咁起单栋式牙签楼酒店。 嗯， 唔系咁你系咪你嗱你你你一系就 stop 系咪？咁跟住嗱，佢请啲咩人先？又系我哋嗰啲人，大哥系嘛？ 但个问题即系，譬如冇权冇势，你讲嘅都系政府做啫。咁但系如果一个 唔系政府，其实可以做得到噶。嗱，例如你搞炒楼嘅，你唔俾。內地人炒或者唔可以透過公司去炒，有 special stamp duty， 有 buyer stamp duty， 其實呢啲咪做咗啲功夫咧，開始跌噶啦啲樓價。 品客即係品客做得啱啦， 係嘛？第二，喂，你係咪可以控制嗰啲專才啊，哥？係， 哇！呢樣嘢我喺嚇離開香港之前我講咗啦，我真係好氣憤，係咪先？真係限制專才，限制啲嚇喺香港畢業嗰啲大陸學生啊！呢啲真係。 唔系你好简单个道理啫嘛，你嚟我哋做紧会计师呢行嘅，喂佢个包仔你梗系请佢做啦。第一佢攞到你嘅身份证，第二佢有 network 嘛，即系我请，如果我真系做 big four 啊，即系纯粹系从治理角度考虑嘅时候，我一定系请我上海学生，请我好过请个 Michael 啦， 屌佢有 network 㗎嘛大哥，佢幫我搵生意㗎嘛，可以佢識上海話㗎嘛大哥，我請香港人香港仔把 Q 啊。 咁 咪又係嗰啲 accounting standard， 咪又係嗰啲 accounting standard， 咪又咁做大哥。 嗯， 係咪先？但你唔 stop 嗰度呢，其實嗰、那個影響係大㗎、 嗯。 你話嗰啲學生嚟 10% 好嚟做交流，等大家即係同國際即係接軌 ，OK 冇問題。但你俾佢繼續咁樣頂落去呢，其實你香港嗰啲大學畢業生咧真係冇可為㗎。嚇、 啊，係咯，英文又唔好，普通話一嚿嚿。 你谂下，港交所都揾李小加过嚟啦，中环精英咬牙切齿。 不过我 defend 唯一个 point 就系、是、咧，即、就、系、是、我话你唔好搞嗰啲基层啦、啊。 嗯， 即系我啲左交嘅梗系咁讲啦。不过我都唔系好左，不过我就话你唔好搞嗰啲即系部分喺香港里边已经占咗三成嘅中港婚姻嘅配偶啊嘛。你又唔好都冇讲咁夸张，就话即系共产党要透过佢度即系渗透香港，屌共产党大捻把办法啦。使你透過啲乜辦法咩？屌佢搞佢嗰班友都唔差掂，係嘛？即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咁，即係已經唔係分析緊政策， 嗯， 已經唔係分析緊嗱。如果我要打擊炒樓，我點搞？搞專才我點搞、嗯？搞基層嗰度我點搞？你唔係講嗰啲嘢啊嘛？限制自由點限制？限制幾多？屌亂鳩曬大狼，大家全部都係屌。 但如果作為一個即係本土派支持者，佢哋自己可以做啲咩咧？ 溝港女， 佢你頭先講啲都係政府做啫，咁而家就係政府唔做啊嘛，咁先有呢啲人。 咪逼政府做咯，冇床位咪叫佢攞床位咯，即係正如社民連當年咁咯。屌你咪零配額啦， 嗯， 係咪你唔可以因為即係你唔可以修改基本法，因為你修改基本法係違反聯合聲明噶嘛。咁、 嗯、 你当中英協議係傻嘅，你俾中共開咗頭， 即係都係透過 破壞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嘅話，佢只要所有嘢都可以唔信嘅啦，屌曬鳩氣，係、 嗯、 嘛？你咪 stop 佢私家醫院唔喺度即係抽水咯，咪解決問題咯，大量供應房屋啦，大哥係嘛？唔好為咗保障啲地產商，你講下啲政策啦， 嗯， 係嘛？你咪 stop 咯，你話嗱專才過去十年差唔多六萬幾七萬嚟咗嘅。有排涌啊！嗰班友，同埋嗰班好似受共產黨教育嘅仆街， 可能有啲即系讀書嗰啲有。 我完全有呢個感受，因為有一次我喺彩虹村地鐵站，即系阿林記嗰啲而家喺度吹緊嗰啲啊，即系話我哋俾人赤化嗰啲啊。彩虹村地鐵站去邊度？去科大搭 van 仔。屌！我擺個六四攤位喺度，嗰啲友真係好藐視你嘅，即刻撕咁家產。 大陸學生嚟，你知嗰啲係？ 屌你嘅，喂佢去得科大嗰個位嘛，大哥，佢搭轉 van 仔嘛， 轉 van 仔又或者轉巴士嗰個位啊，上車嗰度。 係啊，你估我唔知咩？屌鳩你！ 係、嗯、科大好多呢啲咁嘅 settlement 嘅，係啊，科大啲大陸學生咧特別 angry 嘅，唔知做咩嘅，對住香港啲本土嘢。佢連六四嗰架即係扮嗰架紙咧，紙坦克咧都可以即場撕爛嘅，有人影住，有人影住片。都可以即場撕爛咁樣掟落去噶嘛，掟走。 唔係、啊，但我識嗰啲咧，即係譬如我識啲讀電影系嘅大陸同學咧，反而好開明。即係 Lawrence 上次嗰啲同學啊， 喂，你諗下科大嘅 MBA 係咩嚟㗎？係高部嚟，係差唔多係香港最勁、啊、最勁 嘅。唔係嗰啲 係 聽過就去啦。呢班友仔咧，即係你叫佢讀書考試，甚至乎做嘢都係好叻嘅人嚟嘅。即係如果你叫我做老闆，我都會請呢啲人。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佢完全係冇人民價值嘅。 即系唔讲普世价值，完全系 冇人民价值啊！唔好讲普世价，而家你嗰包仔搞 cheap 咗个普世价值，冇人民价值嘅人，系嘛？即系人嘅生命系不会尊重的。 考试机器 系啊， 即系对于 dignity 系冇嗰种 judgment 嘅，冇 系嘛？边样咩叫有修养？咩叫系有同理心？嗰啲人都唔捻识噶嘛？ 哦，即系好基本嘅，即系公德心啊，或者同理心都冇嘅系。 唔系即系而家嗰啲本土派里边屌紧嗰啲嘢咧，嗰包仔唔 care 咁，佢未必會做，但佢係一個好自私嘅。我為咗自己嘅成功，可以不擇手段。 哦、oh, ，OK，exactly、 okay. 係呢啲有嘅。 嗯、OK， 明白。咁啊，差唔多啦。咁又我哋休息翻嚟再講過啦。 喺高牆同埋雞蛋中間，我哋永遠企喺花生嗰一邊。HK Peanut 香港花生。 六四呢件事嘅所有嘅真相咧，现在我哋未完全清楚。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攞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点系唔系好明白嘅。点解第一个攞诺贝尔和平奖嘅人唔系中国嘅邓小平先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伐。 哎，次次录大军伐嘅时间都过得好快，咁快第三节啦。咁啊，我哋即系花生台咧，好有养分噶嘛。都，我哋有台湾问题专家阿周生啦，有即系中国问题专家阿 B 哥同埋阿谭博啦。咁我哋即系一国际问题嘅专家都有，我哋有啊。 咁我乜 Michael 哥 真系 乜？你又唔好咁讲。 我通识嘅咁啊， 系啦，类似咁 样。全部都识少少啊。 系咯。 喂，头先你点嗰首歌系咩歌嚟 嘅？其实嗰首歌咧就系一个八十年代嘅 band 啊，叫 Big Country。咁咧嗰队人咧就。个主音咧系 Scottish 嚟嘅，咁另外几个人都系 Scottish 啦。咁嗰首歌叫 One Great Thing， 咁呢首歌咧就系咧苏格兰独立公投运动啊 ，Yes Camping， 即系话推动苏格兰独立嗰班嗰个运动嘅 Camping 嘅主题曲嚟嘅。 咁、我哋今日就讲呢单嘢啦，依家就 系啦，就系、呢个苏独公投啦。咁话说点解我哋要讲苏独公投咧？就系喺呢个英国时间咧星期二嘅朝头早，即系香港接近黄昏嘅时间咧，就呢一个 Yes Scottish Parliament。咁就係呢個蘇格蘭嘅議會，咁呢個議會呢已經係絕大部分已經俾呢一個即係親獨立或者支持獨立嘅人控制啦。 點解呢？通常嚟講應該五五波至係㗎喎。 嗱，即係你我哋講英國嘅政治你會覺得好奇怪啦，係咪先？即係有乜理由呢？呢個西敏寺嘅議會裏面竟然之外仲有一個蘇格蘭議會，係咪先？ 咁係 Tony Blair 即係當陣時嘅第三條道路嘅產物嚟㗎嘛。 係啦。 因為佢認為要即係其中一個政治上嘅改革就係下放嗰個嘅權力㗎嘛。 Decentralization？ 冇錯啦，呢、這個就 係。係啦。咁所以呢，嗱，你諗下啦，呢一個咁嘅行為呢，咁啊催生到即係即系跟住啦，因为其他好多嘅经济因素啦，咁啊催生到依家呢一个咁嘅即系独立嘅公投运动。咁呢首歌咧就好正啦，咁但系同时间咧就配合咗咧就系喺我头先所讲啦，佢哋呢一个咁嘅公投运动咧，啱啱公布咗呢个独立白皮书。哇！呢、這个白皮书咧就即系等咗差唔多接近一年啦，因为咧佢哋即系呢一个支持公投嘅人咧，成日就话啦，喂，即系啊，系好好啊，系咪先？即系有好好嘅愿景啊，但系有啲咩政策呢？即系独立咗之后点算？系咪先？食乜啊？要食饭要生活噶嘛？系咪先？咁啊点算呢？咁样咁啊嗱，依家咧呢、這个白皮书咧就系令人引颈以待，谂住俾寻求啲答案出嚟咧，去俾大家知道啊。其实苏格兰如果真系独立，系咪先离开英国、踢开英国嘅时候，可以点样仲可以生存咁多年啊？ 因为我睇，因为其实佢有好多 concern， 咁我睇其实即系好似主要都系经济嘅问题 concern 多嘅问题会多啲咧，即系到底之后有可能会唔会有关卡咧？咁有关卡之后点样做生意啊？用咩货币啊 ？Exactly 啊 ，Roger， 你呢个总结系啱啊，即系佢哋已经唔单止系讲紧啲咩历史渊源啊、民族嘅问题，老实讲，嗰啲人好务实嘅。即系唔系同种族咧？总之大家有钱揾，有饭开，有饭食咧就得噶啦。你唔好以为即系英格兰对即系苏格兰咧踢波嘅时候啊，即系大家一路咦嘘嘘咦嘘，即系差唔多揼死你咁滞。但系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大家都系讲紧实际嘅。 咁英国人都好实际嘅， 唔系尤其是讲紧佢哋三百年嚟咧，已经系即系两边捞到咧，已经捞到乱一乱啦，系咪先？ 系啊， 咁分啊咁上下啦。 英国皇室都来自苏格兰噶嘛，本身 而同时间亦都因为呢一个苏格兰原来 Scottish 亦都慢慢被消退啦，系咪先？唔似呢一个威尔士文咁样，仲可以即系比较好咁样去保存啦。所以变咗呢，其实嗰、那个界线呢係相当之模糊㗎。咁一开始呢讲边个有得投票嘅时候呢都拗一大餐㗎。拗一大餐先至定到呢原来投即係投得票嘅人呢就係、Scott 喺 Scotland 嘅 Scottish 啦，同埋唔喺 Scotland 嘅 Scottish。 即係 Scottish 就得啦。 係啦。咁样因为如果唔係嘅话你俾埋 English 投咁死硬㗎嘛，係咪先。 即係有啲人咪其实好多时讲独立嘅时候咪拗嘅呢啲问题囉。即係例如话嗰度嘅人即係嚟西藏咁讲啦，西藏系咪投完票之后呢全中国13亿人咪投一次呀、咁样。我喺度諗緊，喂咁就冇道理喎、大哥。咁你大嗰班友，即係你唔系西藏嗰班啦，即係你广西呀、广东嗰啲咁实投。佢唔係獨立㗎啦，係咪先？即係你話投完西藏再投，即係全個中國嘅，咁你實唔合理㗎。西藏人實俾你恰死㗎嘛。 強盜邏輯囉，講到俾呢個係。 係咪叫做強盜邏輯呢？而係你不能夠尊重少數。 即係你第二次大戰其實最重要嘅一個嘅即係人權嘅宣言裏面就係、是、講 self-determination。 係啊 ，self-determination 其實唔單止係講緊民族自決啦，其實講緊住民自決。即係我喺呢一度嘅人去點樣決定自己嘅命運咧，就唔差關你事嘅，係咪啊？究竟蘇格蘭應該獨立咁你？其他嗰啲即係英倫三島，其他咩愛爾蘭啊、威爾斯、英格蘭又投埋票啊，大佬屌，唔關你差事。 咁所以我哋喺香港都係嚇comment comment嘅啫，係咪先？即係講兩句啦，係咪先？睇下呢個意向啦。 唔係即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你新疆人要唔要獨立？內蒙嘅人要唔要獨立？西藏人應唔應該要獨立？咁係佢哋自己決定啦，哥。 嗯所以之前廣大走去問，即係香港人贊唔贊成港獨，真係關係撚，唔係贊唔贊成台獨，真係關係撚事咩，大佬？ 唔係台台唔台獨就台灣人自己決定嘅嘛。 係咯，關係關係撚事咩？ 所以你話，咁我係咪即係本土派咧？咪大中華咧？咁我喺呢個問題上，我好堅持喎。喂，大佬，人哋嘅幸福，人哋嘅未來係點樣決定？關你其他人咩事啊，大哥？ 嗯， 係嘛？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少少自由主義思想嘅人，係咪咁先？係嘛？所以我你問我，即係蘇格蘭究竟獨立？到时佢就即系 cost and benefit 啦， 系啦， 真系功利主义啦，即系我要衡量，喂大哥，我走嘅时候有冇傻先，系嘛？我留翻喺度有冇傻先？佢就考虑呢样嘢嘅咋，学你话斋已经融合都咁紧要啦，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依家就讲下有冇傻啦，系咪先？即系嗱，依家咧英苏格兰嘅民调咧就系、是、呢个全部都系五波嘅。三分一支持，三分一接近三分一反對，同埋接近三分一咧係未有決定嘅。咁點解 有冇咁多？喂，好似話最新嘅民調咧，支持蘇格蘭獨立咧已經去到38%喎。 其实系睇究竟系边一份报纸去做嘅。 哦、oh, ，OK， 即系同香港差唔多啦，系咪先？即系睇下你系呢个亲英派，你亲苏派做嘅。咁啊，即系如果你几个嘅即系民调去拉翻嘅时候，唔计啱啱公布咗呢个白皮书之后最新嘅民调啦，因为即系我冇睇过啦嗰、那个。咁啊，差唔多拉翻匀咧，就系过去呢一个月咧都系接近三分一嘅。 嗯， 系啦，三分一嘅比例嘅。咁啊，嗱，好啦，我哋衡量权重啦，究竟走好啊定留好咧？咁啊，嗱，但话说大家谂一谂啊，油价嗱，阿土你有揸车噶嘛，系咪先？你谂下，911之前嘅油价同依家嘅油价争几远？ 咁啊，梗系争好远啦，大佬，系咪？因为其中一个关键就系在于，即系英格兰同苏格兰喺度，即系其中一个反面啊，就喺60年代开始嘅，就系讲紧北开油田啊嘛。 系啊， 系嘛？即系苏联，唔系苏联啊，苏格兰嘅人就话咧，喂，大佬，嗰个位置系我嘅。你英格蘭人，你走嚟掠奪我嘅即係資源啊嘛！你喂關你咩事啊，大哥？係嘛？你衰嘢你又擺喺我嗰度，咩軍事基地又擺咗佢嗰度，即係話又要炸嘅、 啊、核潛艇、核潛艇基地啊嘛，係咪先？七艘核潛艇， 即係衰就衰係點咧？就係、是、炸就炸我嗰度，係嘛？即係如果你蘇聯要炸，梗係炸佢嗰度啦，梗係打軍事基地啦，係嘛？係嘛？有傻嘅北開油田，我又冇份，咁所以蘇格蘭。同英格蘭一路結下嚟嘅原子就係嚟自於呢啲咁嘅利益嘅問題啫。咁當然咧，你話出一份白皮書，咁有啲人嘅講法，即係卡梅倫嗰啲講法就是、喂大佬，你唔好喺度講緊好誇張，有咩托兒服務啊，又盛盛，即係佢好多社會福利嗰啲嘢話我要改進噶嘛， 係啊， 係咪？其實老實講，嗰啲嘢就算你冇，即係脱離英格蘭，即係冇脱離呢個大英帝國嘅獨立，基本上你都可以搞嘅。你個議會裏面，因為部分嘅權力係歸佢哋噶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人哋會質疑：喂，點找數啊，哥？你税收得唔得噶？ 係啊，嗱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咧，公布咗白皮書之後咧，大家去質疑啊，究竟啊蘇格蘭政府可唔可以透過係咁燒佢哋自己嘅呢一個北海油田嘅隱藏資源嘅錢咧，去繳付啊未來50年？佢哋嘅呢一個即係承諾咗嘅教育開支啦， 佢好誇張噶， 仲有嗰個咩 pension 啊，退休金啊， 仲有啊，又提高最低工資啊，大佬大派免費午餐，為咗自己投票，大佬。 咁佢哋係社會民主主義噶嘛？ 我以為佢係民建聯 有家財， 大佬屌， 即係 咪條數其實吹嘅啫？老實講係咪啊？即係因為你老油田就總有用盡嘅一日㗎，係咪？即係你自己能唔能夠即係獨立於即係呢一個嘅成個大英帝國係能夠自己自給自足，甚至乎比以前更好咧？其實呢個係有疑問嘅。絕對有疑問嘅。 喂，搞清楚一樣嘢先。喂，即係我哋講咁耐北海油田嗰樣嘢，喂，其實佢成個開採權應該係屬於 BP 嘅，即係 British Petroleum 即係英資公司嘅。如果佢即係獨立咗之後，喂，咁、那個關係點樣先？ 咁咪抽佢税咯，主要嚟就 抽佢税，同埋喺嗰個開採權嗰度俾錢咯。 系咪先？因为佢系讲紧系即系北海对出，如果系真系独立咗嘅，系苏格兰嘅即系领海同埋呢个经济专属区域嚟噶嘛？系咪先？咁所有嘅税收嘅权利咧，其实都系喺苏格兰政府度。 我以为你好似查韦斯咁样，直头将佢收归。 同埋佢有讲噶，佢话佢要继续加入欧盟，继续用翻英镑。咁啲人就会质疑噶啦，喂，咁有咩分别咧，大哥？即系除咗自己即系举下手话，哎屌，我自己一个独立国家之外。系嘛？即系我作为民族嘅自豪感之外，冇噶咯噃。人哋人进化去到嗰个阶段嘅时候，都要讲少实力噶，系咪先？即系例如我哋成立广东国咁，我哋都要求其呢一下，对我哋广东有冇傻先啦？我成立香港共和国系嘛？有冇傻先啦？噶大哥，冇傻梗系唔好做啊！大佬系咪？你傻仔嚟噶，大佬。 呢、這个就系、是、即系今次啊，佢呢几即系寻日公布白皮书嘅时候咧，俾人骂得最败笔嘅地方就系佢喺货币政策里边咧完全无建树啊！即系究竟你用翻英国嘅 pound 啊，定系用 Scottish 嘅 pound， 即系好似直布罗陀咁样有自己嘅 pound 啊，定系啊加入呢个欧盟区咧？ 系啦，呢个就系即系我头先睇咗BBC 有条片咧，咁佢系咁问嗰啲即系苏格兰人点样睇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大 个斗钱嚟嘅，系咪先？你无论任何嘅政治决定啊，到最尾即系政治决定影响个货币政策咧，你会影响我个币值噶嘛？系咪先？喂，大佬，嗰啲币值钱嚟，我自己 saving 嚟嘅，你唔可能即系冇讲得咁实在嘅时候。就话走去行啊嘛， 头脑发热嘅时候，梗系话，我哋呢班人属于即系苏格兰人 ，that's why 咧，我哋自己有自己建立独立国家。老实讲，呢啲系情感嘅问题嚟嘅啫，系咪？即系觉得自己即系民族主义高涨嗰样。 嗯， 但系翻翻转头去实力嘅时候，你就会抠佢嚟啦。 唔系佢一开始佢哋个独立个目的系在于英格兰人掠夺紧苏格兰人嘅资源啊嘛，苏格兰呢块地方系属于苏格兰自己嘅发展，苏格兰自己发展啊嘛。但系问题系，当你 OK 攞翻嗰个控制权之后，喂，咁究竟你点样去再发展？ 唔系英格兰人一样会讲嘅，佢话过去嘅日子里边，我都同你顶咗好多板嘅噃，系咪？我同你收完啲税之后，我抌落你苏格兰嗰度发展嘅，系咪？如果日后而家个疑问就喺呢度啦。冇咗大英帝国嘅时候，唔系一个即系统一咗个国家嘅时候，究竟你能唔能够继续自己独立生存，或者比以往更加好？你一定要 prove 到俾苏格兰人听，我比以往更加好啊！你唔可以 uncertain 啊！ 最少都系不变先啦、啊，啲嘢系 唔系不变都唔够，一定要好、 啊、好过、啊、 好过添。 系啊，如果唔系，喂，大佬你搞嚟做咩咧？ 你搞咁复杂嘅嘢，第一你要加唔加入即系北约先，加唔加入欧盟先，你换唔换币值？喂，大佬。即搞大轮，原来嘅同以前差唔多，咁搞嚟做咩啊，大佬？ 咪咯， 即系国民伤财， 即系其实都有好多技术问题要兼顾咯。 最惨系你跨境翻工嗰度，即系如果我揸车去 Manchester 翻工嘅话，喂， 揸住护照 点算咧？系啦， 系咯， 唔系咁我哋好似我哋过澳门关啊，翻大陆咁啫系嘛？你 系啊，因为即系 拍拍张卡啫。 依家 SMP 讲到明咧，就系如果系咧，都系会入翻欧盟。咁即係你都係要簽神根公約啦，咁即係你同英格蘭都係冇邊境禁制㗎啦，係咪先？坐陸路嘅話就 咁 自己都係 真係冇撚獨立過， 唔關唔咁又唔係咁講， 咁又唔 係 咁講， 咁你國防外交啊嘛， 哦咪係， 係咪你建立自己嘅軍隊嘛，係咪、你自己建立外交嘅關係嘛？你嘅蘇格蘭議會就唔單止係要加，即係要加多個外交部長㗎啦。你要處理國際嘅關係㗎啦，你唔可以即係你以前就可以即係靠英國佬啊嘛，係咪？咁所以嗱，其實呢個都係英國嘅問題嚟嘅。以前梗係黐埋英國佬嗰度有數啦，即係當你係即係入不落國嘅時候，係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佬係嘛？即係嗰啲 Commonwealth 都已經係唉江河日下啦，大佬黐住你把春，係嘛？即係你香港人當年咁啫嘛，屌你咪英國佬，你仲窮過我，所以佢啲人好笑㗎，即係成日話要即係喺度捧緊英國嘅時候咧，即係例如我哋。阿陶傑叔咁咧，佢咪成日捧英國，點解英國佬仲窮過香港人？大哥，佢 GDP 同你差唔多嘅啫嘛，大哥，係嘛？你仲捧英國佬嘅嘛？即係同樣嘅道理就係話，你有冇傻先、嗯？去到投票嘅時候，即係當然啦。你問我，我意見好簡單嘅啫。蘇格蘭自己決定自己嘅命運啦。你覺得咁係幸福嘅，你咪梗係咁揀啦，係咪？你梗係下放嘅權力，即係俾嗰個人自己決定噶嘛？你話我願意承擔呢個痛苦，咪承擔呢個痛苦咯。 嗱，蘇格蘭咧，佢呢一次嘅獨立公投咧，另外一樣俾人詬病嘅地方咧，就係咧，完全係有好多關於呢一個軍事嘅國防預算咧，係低估咗嘅。 因为你依家系有呢、這、一个即系北即系呢一个咩英国嘅军队啦，咁佢系创造咗好多嘅就业机会，尤其是咧讲紧英国嘅军事啊嘅造船啦，同埋造艇啦，其实绝大部分都系苏格兰做。咁佢呢啲嘢系其实系除咗为咗英国嘅国防经济咧系带咗好强嘅利益之外，亦都系帮苏格兰咧攞咗好多税收啦同埋工资嘅。咁你当佢真系kick走嘅时候，咁当然啦，kick走嗰一嘢你就有 mutual 即系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你要打破佢啦。第二就系、是、喂，你真系自己搞嘅时候，你咁有钱俾啊？你咁有钱俾佢攞翻咁大嘅资源，你仲要话应承哦冇核潜艇， 但系嗰啲 冇核武器， 但系嗰啲军备咁，如果真系独立咗啦，咁属于英国定系属于苏格兰咧？ 讲翻你头先嗰个冇核潜艇冇核军备咧，如果你加入北约嘅时候咧，北约同样会要求你即系独立咗嘅苏格兰，喂唔该我要摆喺呢度啊，大哥，我搬去边啊，大哥，即系上屋搬下屋唔见几罗谷噶嘛，大佬唔通即系搬去英格兰啊？定系搬过去北爱尔兰啊，大哥， 嗯， 系嘛？你要加入嘅时候，你都咁喂大佬，你保留咗佢，咁唔系咁你呃唔呃选民先？ 系啦，嗱，咁啊构成啱唔啱啦？ 系啦，民建联就呃你，屌顶捻住先得，我一定搞紧掂北约嘅咁样。但系你同北约倾偈嘅时候，喂，对唔住，喂呢个系条件，你要我喐啊，大哥，唔得噶，唔好讲嗰啲咩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complex 嘅问题啦，系咪先？即系而家你就好多响亮嘅口号啊！ 嗯， 即系包括话咩？一个月有几个钟头嘅托儿服务啊，之类此类嘅。大佬，你斩唔斩到数先？你借外债啊，又唔得噶。 嗯哼， 所以好多时候我觉得，即系你问翻转头，即系虽然我系支持呢、這个即系住民自决或者民族自决都好，翻去最根本就系、是、 都要啲技术问题啊，或者利益啊，都要搞清楚嘅。 最后嘅结果就睇有冇傻嘅啫嘛，冇傻嗰啲嘢，屌呢个世界点会有人做噶？搞理想主义咩？系咪？ 哇！喺轮到阿土讲呢一样嘢， 唔系啊！我尝试系从一个人性嘅角度去分析个问题。嗱，你好简单啫嘛！我哋put forward 翻过嚟香港，阿龙好想讲啊，帮我插埋呢一句先。put forward 翻人过嚟香港，屌你试下啦！共产党真系俾你香港人公投，你估我哋有几多人赞成？ 咩、嗯？独立？ 系啊。 唔系，依家系好基本嘅论述都冇喎，依家独立。 唔系佢，你我当啦，我帮你作啦嗰啲论述。 OK， 即系解决东江水嘅问题，解决食水嘅问题，解决埋国防外交嘅问题， 食物啊啲嘢系啦。 唔系有冇香港人肯当兵啊？ 解决埋即系中港融合系难搞嘅呢个嘢，因为已经去到嗰个阶段，已经翻唔到转头啊！吴家祥系嘛？我都唔觉得好多人会制。 系咯，事实、就是、 广东国就可能又比较务实少少，话晒大家讲广东话系嘛，即系我哋要影响都系影响，即、就、系、是、部分嘅中国系嘛，因为大家都争普通话嘛，屌你叫广东人用翻繁体字咪算 Q 数啦，系咪？即系处理嘢，但系难噶，即系你去到咁务实嘅时候， 因为个事实就系你香港个经济真系已经有啲依赖大陆咯， 唔系有啲啊，已经系偏 系咯，你再唔接受都好，真系香港个经济真系。 即系你已经系全部 merge 埋咗嘅时候咧，你好难走噶啦。 嗱，呢个亦都系讲关乎时机嘅问题啦。咁咧，苏格兰讲呢个即系讲独立公投咧，点解咁即系依家咁大支炮咧？就系、是、因为即系依家近嗰由九一一开始之后啦，系咪先？油价油好平上升，咁啊中国崛起，咁啊令到啊佢哋嘅即系北海油田嗰、那个即系价值十分之高啦。咁我摆翻喺香港啦。如果即系吓、啊，我唔知啦。我依家系吓呢个 Final Fantasy， 我哋依家咁接近，即系我哋同呢个中港经济大融合啦。 系啊， 系啊，大陆 PK 嗰阵咁点咧 ？PK 噶，我哋都PK 噶。 咁 PK 嗰阵嘅时候，可唔可以即系如果讲紧 PK 嗰阵，我哋嗌 out？ 咁当然啦，就要睇下究竟嗰阵时香港人有边个 冇得 out。所以点解咧？有一次咧，你饮醉咗少少嘅时候咧，我哋咪喺度讲紧香港经济发展嘅论述嘅时候咧，我就话。其实有几个 school of thought 噶嘛，其中一个 school of thought 就话你再靠大陆嘅话咧，你都系 PK 嘅，因为佢 PK 你就 PK。第二就系你已经系，其实老实讲，中国已经开始可以向香港撇账噶啦。点解呢？因为佢香港喺即系七九年即系三中全会嘅时候，你仲占成个中国嘅 GDP 系廿几个 percent， 到今时今日得一个 percent 嘅咋，大佬，佢要撇你账好容易嘅咋。你仲靠佢，你一定系撇機。即系你問我，唔單止係唔好同美元掛，更加唔好撚同人民幣掛鈎。你同一兩唔知個方案掛鈎，此其一。第二就係、是、你香港嘅經濟都要多元啊！即系你要靠，唔單止係靠中國、靠歐盟、靠美國，即係美洲嘅地方。咁你先至係 即係正如嗰個經濟學嘅理論家所講嘅啫嘛，你大佬啊，你啲雞蛋唔好擺同一隻籃裏邊啦，仆街！你一定會一仆街，你就即係全部一次過即係冚家牆，咁你點搞啊？系咪先？ 但香港唔同蘇格蘭啊嘛，即係你蘇格蘭人會諗好多好現實嘅嘢，甚至好話冇聽蘇格蘭佢自己嗰間銀行啊 ，RBS 啊， 唔係 都全世界都 sorry 喎。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咧，去到 that moment 嘅時候咧，就會諗，即係而家吹下水咁樣撚嘅所謂啫，屌你真係！ 但香港抗爭，香港人會唔會咁 啊？阿哥吹水啊，撲街！你真係投票嘅時候你唔講務實，我都講務實啦，係咪啊？喂，嗰啲水點嚟？冚家祥，而家整唔整一次海水化淡廠先？屌，大哥， 個問題係 啲雨水夠唔夠？屌，係嘛？啲食物夠唔夠供應？咁喂，唔夠供應嘅時候就炒高個價格，屌到你阿媽都唔認得啦！你阿媽都屌啦，係嘛？冇話我啦，係嘛？ 仲有香港啊，咁近海，一間氣候暖化啊，水平線上升嘅時候，我哋點擋？我哋點擋水？ 嗯， 係嘛？跟住嗱，所有我哋啲仔女冚家祥要軍訓。有一年軍訓， 係咯， 哇，好大碌喎！ 撲街，你個香港人做下十下引體上升嚟睇下先啦，唔加慘啫，大佬， 係嘛？喂，你諗呢啲問題，你話好，不如咁啦，個僱傭兵，咁你都好撚多錢啦，僱傭兵嘅啦。 僱傭兵，你請大陸人落嚟仲衰啊！即係 唔一定請大陸人，但係僱傭兵亦都會令到香港嘅國防開支係咁上升，唔受自己控制啊嘛。咁你係受於外人之手嘅時候，其實你嗰、那個即係軍事嘅自主又衰啦，同埋你個國庫亦都會變空虛咯。 讲到尾，香港人就冇骨气啦。诶， 唔系，我嘅 proposal 就咁，联邦制。 嗯， 屌国防外交你咪捻复杂嘅嘢，屌你个捻样搞啦，屌仆街，屌我搞翻我自己嘢。 哇，呢、這个以前即系民国时期人提出过呢、這个， 唔系系啱嘅。 陈炯明， 喂，点解美国咁多个州，喂有几可搞独立噶？因为你 federal government 嘛，你唔系 unitary government 嘛 ，unitary government 喂大佬。屌我度嗰度起条桥，我嗰度掘个河，嗰度填海，屌关你差事咩？中央政府系咪？我使乜俾你中央财政去资助？跟住我交啲钱去中央，跟住你拨。喂，我梗系透过一个联邦制嘅政府，除咗国防外交嗰啲咁嘅复杂嘢，屌你搞之外，屌我自己搞我自己啲嘢啦。嗰啲人先系最幸福噶嘛？呢、這个制度先系最公平噶嘛？ 系 咪苏格兰人点解会咁样喐？即系大英帝国啫 ，exactly 咁嘅原因啦。喂，美国点解冇咁嘅问题？因为佢联邦制咯。 嗯，喂，咁最尾咧，即系阿 Jo 都了啦。我即系想问 Michael 咧，即系即系香港都有啲即系港独声音啊嘛。但系点解人哋苏格兰即系又唔使勇武抗争都搞到有声有色，但系香港就香港都冇乜点抗争、啊。 喂，唔使问 Michael 啦，你问陶杰咪知咯。屌， 唔系咁 ，Michael 熟啲嘛？ 唔系啊，即系卡梅伦嘅讲法就系我虽然反对苏独， 嗯， 但系我赞成公民投票啊嘛。 系啊。你俾到呢個權利人去作出選擇嘛？你如果即係香港依家整個咁嘅權，即係整個咁嘅公投出嚟，真係輸咗，係咪先 ？stay 喺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度，咁真係冇得 A 第一，但係人哋起碼有份白皮書喎，香港係即係一啲點講啊？一啲好實際嘅。 冇啊，時光不能夠倒流 啊！ 即係我哋講翻以前係冇意思嘅，唯一最大嘅時機，香港係能夠有機會獨立嘅，係1982、83年啫嘛。 唔係，即係中英傾緊中英聯合聲明嗰陣時， 係啦。 OK， 即係我覺得，即係而家所謂嘅即係勇武抗爭啊，搞咩唯民論啊，即係佢做咩？佢本叫咩啊？城邦制嗰啲，屌我撚鳩啊！屌你八三八四年先講啦，大哥，而家講嚟做乜撚嘢啫？ 咁但係第一 唔務實啦。 第一嗰陣時衰咗咧，大友。 唔係你唔係嗰陣時候最大嘅問題係在於大部分嘅香港人其實寧願包括小弟在內，即係而家我唔撚選就冇撚所謂啦，講係嘛？我仍然英國管治啊，仆街 啊， 系啊，咁但系只不過戴卓爾夫人咧，佢喺佢嘅即系秘密公開文件啦、啊，嚇、啊、喺英國我睇咗啦，就係話誒想北京嗰啲人咧唔夠膽講出真相 嚇 嚇、啊啊，即系跟佢一齊去北京嘅香港商人啦、啊，或者嗰陣時嘅領袖唔敢講真相， 都係個都係想講繼續俾英國管 治，唔係咁啊，梗係確實係啦。就算我老豆老母嘅年代，我老豆老母唔算，因為佢兩個去香港出身，係嘛？喂，大哥，我宁愿俾英国佬管，好过俾你共产党管啦、啊，冚家铲，癫噶嘛嗰条友，屌一时一样系嘛，都唔知佢开边饭系嘛，应该系大跃进，应该系三面红旗，应该系文化嘅大革命，屌，应该 而家佢精神， 应该系改革开放，吴家岭系嘛，都唔知佢开边饭，跟住你六世屠城咁，喂，咁点搞啊，大哥？ 依家向左转 系嘛，你癫癫地，梗系要英国佬管啦、啊，或者联嗰阵时我讲咗好多个方案，但系少讲独立嘅， 嗯， 少嘅。 即係聯合國託管又好啊，或者揾個有錢佬即係買第二笪地，即係香港人有事嘅時候可以走佬啊。 都買蘇格蘭嘅，嗰陣時 proposal 係 蘇格蘭買塊地。 唔係，其實咧英國佬，我覺得做錯一樣嘢，即係其實佢都係玩緊共產黨。如果佢當年好似澳門咁，俾曬所有 passport 咧 ，at that moment 嘅香港人嘅話咧、其實咧而家嗰個所謂嘅本土或者係城邦嗰啲咁嘅論述咧， 就 一心入 爭拗。唔係，因為咧皇世澤要更加努力喎， 爭取啲權力。啱啦，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候就問你啦，Michael， 你有嘛？你咁撚中意英國，咁你咪過去英國住咯，仆街。 冇問題啊， 係嘛？我仆街，我搞唔撚掂，咁我咪留翻香港咯。唔係香港人，其實嗰陣時候唯一嘅就係最唔撚信英國佬就係呢樣嘢，咩啲偽善啊呢樣咩？屌你，光榮接待冇撚問題。但問題就係、是，喂，俾翻個即係 rights 我啊，俾個 rights 我係被共產黨。但係嗰陣時候應該以為，只要你食佢攞佢著數嘛。其實嗰陣時候佢已經開始一窮二白啦，唔加拎。即係到我哋即係八九年九零年代嘅時候，屌我哋已經 GNP 差唔多超越佢咁滯啦。香港人已經係即係已經睇唔起個佬啦，阿哥 係 嘛？我哋有錢過佢啦。大部分我哋嗰啲人全部都移民啦，不過全部撲翻曬翻嚟啫嘛。因為點解冇食好揾啊嘛？你去到澳洲做乜春啊？养羊啊，养牛啊，系嘛、 啊？ 去英国，系嘛？啲屌咁 Q 慢嘅，去到美国即系行得咁样，咁香唔惯香港人个步伐啊嘛？又冇楼炒，又冇股票炒，或者唔识炒，咁点搞啊？ 嗯， 所以我话唯一英国佬笨绝嘅一样嘢就系、是，你俾完之后，香港人都唔会去。不过我有个 safety net， 即系真系呢个 last resort 安全网啦。 唔系有个讲法嘅，就系话。当年呢是因为共产党唔可以俾英国护照香港人，个原因系惊 bring drain 呢一样嘢，香港最 top 嘅嗰班人去晒。 哇，你觉得英国佬系咪咁好人啊 ？bring drain 关佢柒事咩？ 系啊，唔关佢事。共产党惊啊！ 同埋最搞笑的一样嘢就系、是、后期你成立咗欧盟之后，香港人基本上都唔使成立去英国啦，你俾咗居英权之后。系咪先？我去全欧洲都得啦。 好多欧洲国家都当 BNO 嘅人系 EU citizen 噶，你可以留低做嘢噶。 咁开心嘅 系啊，冇错啊，即系唔系啊？西班牙、德国都有啊，系咪先？系快 英国。所以咧，我觉得讲呢啲嘢咧，就讲务实好啦，就唔好搞咩民族主义啊，咩本土咩鸠自治啦。喂，你去到搵到食先。 嗯， 香港人最务实呢样嘢噶嘛？你都我哋啲亲戚啊，我啲朋友大把人揸住澳洲啊、加拿大嗰啲护照，全部 book 翻晒翻嚟香港啦。大家估唔到啊，就系80年代嘅时候，即系再加埋屠城嘅时候，你点知中国会崛？即系经济上表面上咁繁荣先得噶？你唔喺呢一度立钱喺边度立钱？你翻去欧洲啊？屌老友欧债机，屌你美国啊？系嘛 ？I bank 赚晒你啲钱，大佬系嘛？唯一就系真系能够赚到钱喺呢个位啊！ OK， 问题系在于我哋冇咗嗰个即系 political safety 啫嘛， 冇办法啦，即系时间有限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即系如果仲有得讲呢单嘢咁啊，继续讲啦，咁啊下个礼拜三再见啦，拜拜。 炳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